竹福衍，齐国临淄人也，学长短纵横术，晚乃学易春秋百家之言。尤其诸子坚，诸儒生相与排并，不容于齐。家贫，贾代无所得，北由燕赵中山，皆莫能后，客甚困。以诸侯莫足有者，元光元年，乃西入关，显魏将军。魏将军硕言上，上不行，资用乏，留久，诸侯宾客多厌之，乃上书阙下，朝奏母赵入献，所言九事，其八事为律令，一事见伐匈奴，曰：臣闻明主不务切谏以博观，忠臣不必重诸以直谏，是故事无一策而公留万事，今臣不敢引忠必死以效于计，愿陛下幸赦而少察之。司马法曰：国虽大，好战必亡，天下虽平，妄战必危，天下既平，天子大慨，春搜秋险，诸侯春振旅，秋治兵，所以不忘战也。且怒者逆德也，兵者凶器也，争者末节也。故知人君一怒，必伏尸流血，故圣王重刑之。夫勿战胜，穷武士，未有不回者也。昔秦皇帝任战胜之威，蚕食天下，并吞战国，海内为一，攻齐三代，勿胜不休，欲攻匈奴。李斯谏曰：不可，夫匈奴无城郭之居，伪姬之首，迁徙鸟举，难得而至，轻兵深入，粮食必绝，运粮以行，众不及事，得其地不足以为利，得其民不可调而守也，胜必弃之，非民父母，米必中国，甘心匈奴，非顽计也。秦皇帝不听，遂使蒙恬将兵而攻胡，却地千里，以何为境？帝固则鲁，不生五谷。然后法天下丁南以守北河，破兵戮师十又余年，死者不可生数，终不能逾河而北，是其人众之不足，兵革之不备哉，其势不可也。要使天下非楚晚粟，其余黄坠琅琊富海之郡，转输北河，率三十中而至一旦，男子及耕不足于粮饷，女子纺绩不足于帷幕，百姓靡敝，孤寡老弱不能相样，到死者相望，改天下始判也。及至高皇帝定天下，略地于边，闻匈奴据代谷之外而欲击之，欲使成谏曰：不可，夫匈奴受惧而鸟散，从之如薄影，今以陛下圣德攻匈奴，臣妾危之。高帝不听，遂至代谷，国有平城之围，高帝毁之，乃使刘敬往结和亲， 然后天下无干戈之事。故兵法曰，兴师十万，日费千金。秦常击众数十万人，虽有父军杀将，细鲁单于，是足以结怨深仇，不足以偿天下之费。夫匈奴行道侵屈，所以为业，天性固然。上自余下殷周，故不成都。禽兽畜之，不必为人。夫不上观余下殷周之统，而下寻晋室之师，此臣之所以大恐，百姓所疾苦也。且夫兵久则变生，事苦则虑易，使边境之民米必愁苦，将吏相疑而外事，故欲陀章邯得成其私，而秦政不行，权分二字，此得失之效也。故周书曰，安危在出令，存亡在所用，愿陛下熟记之而加察焉。是时，徐乐、延安亦具上书言事务，书奏，赏召见三人，谓曰：“公皆安在，何相见之晚也？”乃拜演、乐、安，皆为郎中。演硕上书言事，遣谒者中郎、中大夫，岁中四千。演税上曰，古者诸侯地不过百里，强弱之行易制，今诸侯或连城数十，地方千里，缓则交奢亦为淫乱，急则阻其将而合纵以逆京师，今以法割削，则逆结盟起，前日晁错是也。今诸侯子弟或实属，而敌似戴笠，余虽骨肉无耻地之风，则仁孝之道不宣。愿陛下令诸侯得推恩分子弟，以地侯之，彼人人喜得所愿，尚以得失十分其国，必稍自削弱矣。于是上从其计。又说上曰，茂陵出力，天下豪杰兼并之家，乱众民，皆可喜茂陵，内实京师，外销奸猾，此所谓不诛而害除。上又从之。尊立魏皇后，即发燕王定国殷氏，言有功焉。大臣皆为其口，禄位累千金。或税演曰，大横。演曰，臣结发游学四十余年，身不得遂，亲不以为子，坤地不收，宾客弃我，我恶日久矣。丈夫生不无顶时，死则无顶烹耳。吾日暮，故道行逆失之。演盛言朔方地肥饶，外祖河蒙恬筑城以逐匈奴，内省转输戍曹，广中国灭胡之本也。上览其说，下公卿议，皆言不变。公孙弘曰，秦时常发三十万众驻北河，终不可救，已而弃之。朱买臣难屈弘，遂至朔方，本演计也。袁朔中，演言齐王内有淫逸之性， 赏拜演为其相，至其便召昆地宾客，散500斤与之，属曰：“使无贫时，昆地不我意思，宾客不我纳门。今无象棋，诸君迎我或千里，吾与诸君决矣，吾复入眼之门。”乃使人以王与子监视动王，王以为终不得脱，恐笑燕王论死，乃自杀。演始为布衣时，常由燕赵及其贵发燕事，赵王恐其为国患，欲上书言其因事，为居中不敢发。及其为其相出关，即使人上书告演受诸侯金，已故诸侯子多以得封者，及其王以自杀闻，赏大怒，以为演劫其王令自杀，乃征下吏治。演福受诸侯之金，使不劫其王令自杀，上欲误诛。公孙弘正曰：“齐王自杀无后，国除为郡，入汉，言本守恶，非诛演无以谢天下。”乃遂卒演。演方贵姓时，客以千数，即卒死，无一人事，独孔车收葬焉。上闻之，以车为长者。